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92，唐继八。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下。武德九年九月，突厥吉利卸马3000匹，羊万口，尚不受，但诏归所掠中国户口，征温彦博还朝。丁未，上引诸位将卒习设于显德殿庭，谕之曰：戎狄侵盗自古有之，患在边境少安，则人主亦由妄战，是以寇来莫之能御。谨朕不使汝曹穿池住院，专习公使，居闲无事则为汝师，突厥入寇则为汝将，庶及中国之民，可以少安乎？于是日引数百人教设于殿庭，上亲临事，众多者赏以弓刀帛，其将帅亦加上考。群臣多谏曰：余律以兵刃至欲在所者剿，今使悲碎之人张弓挟矢于宣璧之侧，陛下亲在其间，万一有狂夫窃发出于不义，非所以重社稷也。函州刺史封同仁诈乘一马入朝窃见，上皆不听，曰：王者是四海如一家，封域之内皆朕赤子，朕一一推心至其腹中，乃何素未之事一家猜忌乎？由是人思自立，数年之间悉为精锐。上常言：吾自少经略四方，颇知用兵之要，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，常以无弱当其强，强当其弱，彼乘无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，吾乘其弱彼出其阵后反击之，无不溃败，所以取胜多在此也。即有上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决议，命陈叔达于殿下唱明示之，且曰：朕续卿等勋赏或未当，以各自言。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。淮安王神通曰：臣举兵关西，守应一齐，今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专弄刀笔攻居臣上，臣妾不服。上曰：一齐初起，叔父虽首倡举兵，盖亦自营脱祸，即窦建德吞噬山东，叔父全军覆没，刘黑闼在河于禁，叔父望风奔北，玄龄等运筹帷幄，坐安社稷，论功行赏，故宜居叔父之先。叔父国之至亲，朕诚无所爱，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。诸将乃相谓曰：陛下至公，虽淮安王尚无所思，吾柴何敢不安其分？遂皆悦服。房玄龄常言：秦府旧人未迁官者，皆皆怨曰：吾属奉侍左右几何年矣，今除官，反出前公其府人之后。上曰：王者至公无私， 故能服天下之心。朕与清备日所衣食，皆取诸民者也，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。当则贤才而用之，其以新旧为先后哉？必也新而贤，旧而不孝，安可舍新而取旧乎？今不论其贤不孝而直言皆怨，其为政之体乎？赵：民间不得妄立妖辞，自非卜筮正术，其余杂瞻悉从禁绝。上于弘文殿据四部书20余万卷，置弘文馆于殿侧，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、楚亮、姚思廉、欧阳询、蔡允恭、萧德言等，以本官兼学士，令更日素职，听朝之戏引入内殿，讲论前言往性，商榷政事，或至夜愤乃罢。又取三品以上子孙充弘文馆学士。冬十月丙辰朔，日有食之。诏追封故太子建成为西王，谥曰隐。齐王元吉为次王，以礼改葬。葬日，上哭之于宜丘门，甚哀。魏征王归，表请陪送至墓所，上许之，命官府旧僚皆送葬。癸亥，立皇子终身王承乾为太子，生8年矣。庚辰，初定功臣十封有赐。初，萧禹见封德仪于上皇，上皇以为中书令，即上即位，禹为左仆射，德仪为右仆射。议事已定，德仪朔反于上前，于是有隙，使房玄龄、杜如晦新用事，皆疏禹而亲德仪，禹不能平，遂上封事论之，辞旨寥落，由是无止。会禹与陈叔达奋争于上前。庚辰，禹、叔达皆作不敬，免官。甲申，民部尚书裴矩奏：民遭突厥残暴者，请户籍捐一匹。上曰：朕以诚信御下，不欲虚有存续之名而无其实，户有大小，岂得雷同几次乎？于是忌口为律。初，上皇欲强宗室以振天下，故皇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子，虽同儒皆为王，王者数十人。上从容问群臣，便封宗子与天下立乎？封德仪对曰：前世为皇子及兄弟乃为王，自于非有大功，无为王者。上皇敦睦九族，大封宗室，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。绝命既崇，多己利益，恐非是天下以治功也。上曰：然，朕为天子，所以养百姓也，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？11月庚寅，蒋宗室郡王皆为献公， 为有功者数人不降。丙午，上与群臣论旨道，或请重罚以禁之。上审之曰：民之所以为道者，有负繁易重，官吏贪求，饥寒切身，故不暇故廉耻耳。朕当去奢省费，轻徭薄赋，选用廉吏，使民衣食有余，则自不为道，安用重法耶？自是数年之后，海内生平，路不拾遗，外户不避，商旅也素焉。赏又常为侍臣曰：君依于国，国依于民，客民以奉君，有割肉以充腹，腹饱而身敝，君富而国亡，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，常由身出。夫欲盛则废广，废广则负重，负重则民愁，民愁则国危，国危则君丧矣。朕常以此思之，故不敢纵欲也。十二月己巳，益州大都督窦轨奏称辽反，请发兵讨之。上曰：辽依祖山林，时出鼠窃，乃其常俗。牧守苟能辅以恩信，自然率服，安可轻动干戈，愚劣其民？彼之禽兽，岂为民父母之义也？竟不许。上谓裴寂曰：必多上书言事者，朕皆年之污弊，得出入行览，每思至道，或深夜方寝。公备亦当克勤职业，复朕此意。上励精求治，朔引魏征入卧内，防以得失。征知无不言，上皆欣然加纳。上遣使点兵，封得一奏：中南虽未十八，其躯干壮大者，亦可并点。上从之。敕出，魏征固执以为不可，不肯属敕，至于朔寺。上怒，召而让之曰：中南壮大者，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，取之何害？而卿固执至此。对曰：夫兵在欲之得其道，不在众多。陛下取其壮健，以道御之，足以无敌于天下，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？且陛下美云：吾以诚信御天下，欲使臣民皆无欺诈，今即位未己，失信者硕矣。上愕然曰：朕何为失信？对曰：陛下初即位，下诏云：不复官务，悉令捐免。有司以为复秦府国司者，非官务，征都如故。陛下以秦王升为天子，国司之务非官务而何？又曰：关中免二年租调，关外给付一年。继而既有敕云：以役以书者，以来年为始，散还之后方复更征，百姓故已不能无怪。今既征得物，复典为兵，何谓以来年为始乎？ 有陛下所与共治天下者，在于守宰，居常检阅，咸以委之。至于点兵，独以其诈，其所谓以诚信为治乎？上悦曰：向者朕以轻固执，以轻不达正事，今卿论国家大体，诚尽其精要。夫号令不信，则民不知所从，天下何由而治乎？朕过深矣。乃不点中南，赐征金瓮衣。上闻景州路士参军张玄素名，召见，问以正道，对曰：随主好自专庶务，不任群臣，群臣恐惧，为之秉受奉行而已，莫之敢为。以一人之志决天下之务，届时得失相伴，乖谬亦多，下于上陛，不亡何待？陛下诚能谨责群臣而分任以事，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，以施行赏，何忧不至？又臣官隋末乱离，其欲争天下者不过十余人而已，其余皆保乡党，全妻子，以待有道而归之耳。乃知百姓好乱者亦贤，但人主不能安之耳，上善其言，擢为侍御史。前幽州记事指中书省张运谷，上大宝珍，其略曰：圣人受命，长逆亨尊，故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。又曰：壮九重于内，所居不过容膝，比昏不知，摇其台而穷其室，罗八珍于前，所食不过是口，唯狂妄念，秋其糟而持其久。又曰：物默默而暗，物察察而明，虽免流闭目而视于未行，虽头旷色耳而听于无声。上加之，赐以束帛，除大理城。上诏复议，赐之时，谓曰：汝前所奏，即为无祸，然凡有天变，卿以进言皆如此，勿以前事为成也。上常谓议曰：佛之为教，玄妙可施，卿何独不悟其理？对曰：佛乃湖中结峡，狂耀彼土，中国邪僻之人，取庄老玄坛，是以妖幻之语，用其于俗，无益于民，有害于国。臣非不悟，彼不学也。上颇然之。上患力多受求，密使左右侍录之。有司门令使受捐一匹，上欲杀之。民部尚书裴矩谏曰：唯利受禄，罪诚当死，但陛下使人为之而受，乃陷人于法也，恐非所谓，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。上曰：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：裴矩能当官立政，不为面从，倘每事皆然，何忧不至？陈光曰：古人有言，君明臣直， 裴矩宁于隋而忠于唐，非其性之有变也。君勿闻其过，则忠化为宁；君乐闻直言，则宁化为忠。是之君者表也，臣者影也，表动则影随矣。是岁，晋皇子长沙郡王克为汉王，宜阳郡王佑为楚王。新罗百济高黎三国有宿仇，迭相攻击，上遣国子助教朱子奢往谕旨，三国皆上表谢罪。